是此刻你有太多对手，所以你要比从前付出更多， 才能化解我的疑惑。 而我从不知所措到走出迷惑，才发现身边有许多朋友，他们一直默默在关心着我， 在我最脆弱的时候。 She told me Wait till you're here for me Monday, Tuesday 写日记，Wednesday, Thursday 很空虚，坏掉的手机没简讯。 Tell me, for me, 我不在。 Friday, 最难你。Saturday, 寂寞的假期。 Hey, 我真的有谁 想找你 ？For me, Monday, Tuesday 写日记。Tuesday, Thursday 很空虚，坏掉的手机没简讯。 在走第一次经过的路，难免的是对错分不清楚，难免固执的相信自己的选择，固执的坚持，永远在为明天做最完美的设想，现实却总是事与愿违，单纯的心如何承受它。 让我跌倒心，当

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北京时间15:00。